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品牌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啊， 比如我看到远景 SUV 跑到了第十五。 远景 SUV 是什么车呀？ 吉利的， 吉利远景、 是它跟帝豪还没关系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车吗？ 嗯， 我身边有个朋友 开这个车，正好开这个车， 他老爸就买这个车，过年买了，说什么就要买，你要劝死活劝不住的那种买。然后问他为什么，配置高， 便宜，其实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个榜单之后啊，咱们能够发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资品牌里面，大家还是要看这个传统的几个品牌或者这个车型，比如说 CRV， 对吧？昂科威。大众的途观 L， 途观 L 上来了， 途观 L 没上到前十， 对，但它上到第十一位。 不，我这个其实我就想说，你要看翻看一下一月份的榜单，你会发现途观 L 其实它排到了第七。 嗯， 不是途观 L， 是大众的途观。 途观， 对，因为二月份可能这个途观 就没了， 剩下就直接就减产了，是吧？ 只剩下那一个 就库存 丝绸之路版，就剩下那一个了。然后现在都是途观 L， 所以你看它的销量就不如一月份了， 还是卖的贵。 嗯、 之前途观的优惠力度应该还是不小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掉队的吧，算是 谁啊？ 是荣威 RX 五，一月份它是排在了第九。结果你再看一月份，它现在是第十三， 也行吧。好歹说人家月销量也是过万，跟上个月是那个销量是没法比了。上个月得卖2万吧，那反正这个月我觉得能卖上1万，如果能保证1万的销量的话 ，RX 五应该也是一个表现不错。那荣威也是很开心的这个成绩，啊， 嗯，可以，也可以这么说吧， 嗯 嗯。但是第一名和就是前几名还是变化不大，尤其是前三，嗯。 嗯 ，H2 应该是在 H2S 的拉动下，然后整个的销量也是突飞猛进，是吧、？H2S 因为之前我也试过那款车，确实小车不赖，而且现在北京的马路上已经开始有跑的了。那个电子挡把，哇塞！ 哎，起飞，走你！ 不过在这儿能看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哈佛的 H6， 它的销量在减缓。 好哈， 对，销量在减缓。 会不会觉得它就是其他的车型对它有一些缠死时的作用？ 我估计真到，因为咱们现在正在跟大家在介绍这个哈佛的这个促销信息嘛， 嗯、 就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什么购车红包啊、 红包 这样的东西。我估计二月份的这个销量可能也会，就因为它本身时间短，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些这个节假日、传统节假日这么一个关系，它的普遍销量都下滑了。你看，去年最多的时候，哈佛 H6 一个月就将近8万台。 嗯， 因为现在才33,000，这跟去年的那个最高峰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嗯， 所以我估计三月底到4月初，尤其在车展期间，这个销量咱们可能估计要到5月份才能拿到这个统计了。 哎，但4月份不是要公布那个哈佛的新款的 H6 吗？ 新的 H6 非常的好。 对， 那就是整个于是全新的设计。我相信那一代 H6 出来的话，我相信销量还会有个攀升。 但我估计就是它应该会把现在的 1.5T 给留下来，然后新的 H6 可能会主推 2.0T 的，然后 经典版 就类似于咱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Classic 这个新的桑塔纳跟老的桑塔纳，就是那种共戴同堂那样的感觉。 嗯。 行，那么 SUV 的排行榜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关注二月份的 MPV 销量排行榜。 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一个人去阳明山上。 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透透气。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离开。我要一个人的希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我要一个人的呆。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二月 MPV 销量排行榜。第十名，江淮瑞风，二月销量4209辆。第九名，北汽威旺 M50，二月销量4366辆。第八名，上汽通用别克 GL8，二月销量5125辆。第七名，东风风行凌志，二月销量5980辆。第六名，东风风光330，二月销量6570辆。第五名，北汽幻速 H3，二月销量8013辆。第四名，上汽欧尚，二月销量10208辆。第三名，长安欧诺，二月销量12593辆。第二名，上汽通用宝骏730，二月销量23036辆。第一名，上汽通用50宏光，二月销量41261辆。 好。二月，那个 MPV， 我突然想说，想搞个笑来着。 嗯， 来，二月家用 CDV 车型排行榜结束，算算吧。 CDV 也不算， 没有 CDV 里边一个都没有。 好， 嗯， 快车道微面排行榜结束，也不算，里面也有 MPV， 里边有 GL8 呀， 啊， 有那个风行凌志， 啊， 对吧？江淮瑞风，人都是典型的 MPV。 行，开个玩笑啊，就是逗一下大家。反正这个月的 MPV 的销量也跟其他的车型一样，可能像说是二月比较短，卖的是肯定没有一月份来的风生水起啊，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情况？ 过年之前跟过年之后肯定是有落差的。 嗯， 过年之前它肯定优惠会更多一些。 可是，但是我们要是看到前十五名的话，那真是第一名跟第十五名就落了一个零头，是吗？差了一个零头， 基本上它就没变， 就是它这个 MPV 的排名我觉得相对稳定、 uh-huh, 就算 GL8 现在换代了， 对对对， GL8 现在就是口碑那么出色，它撑死了在销量上它能排到第八或者第七， 嗯， 因为它毕竟是价格在那儿放的、 嗯、没错， 保有量还有包括采购量也是， 就说白了就是你消费者一般来讲的话不太容易就轻易买到这样的车， 嗯， 他买不起、嗯、对吧， 而且 你要买一个五菱宏光，咱别说这个五菱宏光了，咱就说一个什么北汽幻速， 嗯， 这特别特别便宜，三四万块钱，四五万块钱你买了，你 GL8 的可以买它六辆七辆， 对，这就是 买七个颜色配衣服， 实用性也在里边，可能确实你说买一 GL8 要是真的说是家里边用，那得是什么情况下， 就是真的是对于奥德赛可能这个后备箱空间不是太满意的、 啊、对，而且 对于夏朗又觉得太烧机油， 买 GL8 肯定不是第一辆车， 对，那肯定绝对不是第一辆 车，绝对不是第一辆，但我第一辆车我可以买辆宏光啊，没问题对吧，就其他的我也可以买， 嗯，有没有说什么黑马什么的，这个月 黑马目前看 瑞风之前见过吗，瑞风 好像有的有的有的有的，上在一月份的话瑞风 M3 是排到第十， 哦，那一样， 但是好像是凌志，东风风行的凌志上升了，因为现在的凌志、上升一位，之前排一月份排第八、 嗯、 现在上升了一位排第七，嗯， 其实跟 SUV 一样，我就想看看第二名到底跟这个第一名的宏光能差多少。 嗯， 但没想到 还是差了很多， 同一家的。 啊？哦， 对吧？一个宝骏、 啊， 一个五菱嘛， 对， 同一家的，就是看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流水线到底是先生产哪个，再生产哪个，就跟这个说双胞胎似的。实际上你先爆出来那个应该是弟弟。 但宏光，我觉得还是它价位定的比较有优势，所以说。可能便宜也没有多少万块钱， 从整个的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还真是，就是宏光跟宝骏、 嗯、 宝骏可能要针对，就相当于宏光来讲 是高一个级别， 对，更高半个级别， 对， 因为它从这个制作的工艺啊，或者说它的配置的这个堆砌啊，都要比宏光更加的 倾向 于说是更有心一些吧、 嗯、豪华和舒适化， 对对对对， 这个角度， 反正这话说出来我们自己都不信， 嗯，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车辆的市场在全国各地的地方还是很备受关注， 很有市场， 那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滚雪球的效应，这个宏光这个大雪球现在是一直滚在滚，也没有我们看到谁能够撼动它的地位， 对， 我们倒期待一款新的产品能够出现，真正给这个第一名来点压力。 对，其实你看一月份的时候 ，GL8 排在第四。 嗯， 对啊，那时候它是有那个库存销库存车， 但它现在又有一个这个 GL8 的这个商旅版 2.4的，那你就得看三月到四月份的销量了、 嗯。对， 所以说这个我估计还能有一定拉升的作用。 嗯、看 GL8 能不能再往前排啊，再排回第四，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功。 对，我倒是挺。嗯， 因为其他车太便宜了，这我觉得 这个 太不对等了。 这个你看啊，你以 GL8 为例，你看跟它对应的，其实像我们马上就想到奥德赛， 嗯， 但是奥德赛根本是连这个前十五都没进来。 不是，你就说它太不对等了。现在国内说随便一个小厂出 MPV，、 啊、 它就是一个壳子。 对，你说，而且像途安这种车，就始终就进不来。 哦，途安是 MPV 吗？ 就是、这做了这么多期啊，咱们给他一个总结吧、 嗯。 说每一次说到 MPV 的时候，就是大家听咱们周六的节目啊，每一次我们说到 MPV 的时候，有可能都会词穷，大家别怪我们，因为它就这么几款车型， 嗯，没错， 因为它就没有变化，因为它这个在从价格来讲，这个市场就是那么不对等， 嗯哼。 而且有一点，确实是因为价格的因素。说，比如说某款车型，它就几万块钱， 嗯， 但这个车更新的快，就使用快，淘汰快，更新也快。 对啊， 我这个车坏了，我可以再拿钱， 嗯、 我再去买一个。 对啊、嗯， 但是你说我上到几十万，我坏了，我肯定第一我得修 啊， 我得修接着用，我不能说我不用了再来一辆，那不太可能。 就说白了，你买一个苹果，跟你买一个小米。当然这不是品牌之间的这个高低之分啊，我就说人家的这个溢价力的能力问题，对吧， 小米可以一年换一个、嗯、苹果呢， 苹果你也可以一年换一个，但你就会心疼 啊， 其实跟刚才老车说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嗯， 行吧， MPV 排行榜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期待有一款产品能够打破这个滚雪球的状态啊，期待。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关注一下轿车的排行榜，看看谁家排着第一呢。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这个轿车排行榜，哎，我们是不是试哪款车，哪款车就会卖得火呀？ 啊，哎，这个可以啊、哦。 你试的那款车还真不叫这个名儿、 哦。哎，对。 对， 哎呦， 但也挺不容易，挺不容易的了。 对， 能把朗逸从第一的宝座拉下来，我觉得只有英朗现在能干出这事儿。 你说， 因为你是现在英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凯越， 对、嗯、 对吧？ 对， 然后现在的朗逸，你说它是不是宝来？对吧？嗯、实际上它是、 嗯、是，嗯，就是嗯，那第一名、第二名都是上汽的，我觉得首先这个大的方向人家是赚到了， 嗯、 对吧？上汽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抢市场抢的还是挺厉害的。 可以啊， 对吧？ 嗯，人家还没说，人家自家还有那个荣威的 i 六，人上来之后、 啊， 对吧？上来之后 对对对对， 那个量虽然不会特别大，说一下就卖3万多台，但我相信七八千台肯定能有吧？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嗯。 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容小觑的。然后另外我们也看看后几名，第三名是卡罗拉。 对，卡罗拉， 嗯，一汽丰田， 卡罗拉新上 1.2T，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从省油角度来说，包括这个3月31号之前都有那个所谓的购置税的这个75%的优惠， 嗯， 那肯定还会拉动一些销量。 而且卡罗拉的上升名次可是不小啊，卡罗拉在1月份是排到第9， 嗯、 看第六，吉利帝豪，帝豪应该是 GL 吧？ 不是，嗯，帝豪是那款小，比它再小一个， 就是叫帝豪。 就叫帝豪， 还是整个算帝豪品牌，就是 GL 加上那个帝豪， 就叫帝豪， 就叫帝豪。 怎么的？吉利有个叫帝豪的轿车，你们就觉得不适应是吗？原来确实有什么帝豪 EC8、EC718、EC81， 现在就叫帝豪了， 现在就叫帝豪。然后有个帝豪的 GS 和帝豪的 GL，然后还有博越和博瑞， 嗯， 这几个品系。然后 SUV 下面还有什么远景 SUV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挺不容易的，在这个合资众多的这个轿车， 我能记住不容易， 能排第六，我觉得不容易。 嗯、 但是其实那 DL、GL 比它要贵一些， 比它贵一些，然后可能在内饰和这个风格上要再先锋一点。 嗯、 这个是组， 你知道我想 平民轿 车，特别想说谁吗？ 嗯、 第十的那个310， 哎，对， 那个是我觉得可能会，这个继这个宝骏560之后又一款神车，因为它太便宜了。 啊，这个在一月份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对啊， 嗯，他一下就跑到 了，就一下上去就卖了16000多台， 对对对， 你这不可想象的事儿，这是、嗯。 你们知道宝骏还有一款叫510的车吗？ 不， 卖的也是倍儿便宜。 对啊，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3月和4月份的 SUV 排行榜，它很有可能也会杀进来。起码呢，咱们可能会先在前15名的位置看到。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想的是，就是到底宝骏跟50。 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它的流水线到底有多少条？就是真的是加班加点，什么这个工人歇，机器不歇，流水线不歇，然后再加班加点再。 而且我 生产的这个量数太大了。 我发现大五菱也不善于把自己的厂区和那个扩建的消息发出来给大家和媒体来看，可能人家厂线已经扩建了4、5、7、8条，都也没告诉我们。但是如果就真的这个产能的话，恐怕他的工厂的面积会不小，有机会看看咱们能不能到柳州去转转， 嗯、 咱们自己踩一下点，看看到底生产线有多少条。 结果一看，整个柳州市全是那个通用50的。 啊， 普锐斯也有一个小幅的前进，上个月是第10，这个月到了第8。 福瑞斯 对，然后还有一个但是轩逸有点退步，轩逸是上个月排到第4， 嗯、 这个月是排到了第7。 嗯 嗯。这个基本上也算上正常吧。 我觉得其中谁要有一些换代啊，你比如说朗逸跟速腾还有宝来可能会在车展时候应该会有新款、 嗯、 啊，桑塔纳马上要出一款新车了 啊， 嗯，然后之后比如说科沃兹这都没有一个、 哎、福克斯是不是要新车？ 福克斯是新的，日内瓦车展是新的 ST、 嗯、 是嘉年华的 ST、 哦哦哦、 1.3